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言人6月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对我国的军事威力最近迅速增强感到畏惧，就调派卡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群和罗纳德里根号核航母打击群到朝鲜东海来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还极力策划实现将在朝鲜半岛有事时投入的核战略资产的现代化，来提高其攻击能力。美国一方面改造亚伯拉罕·林肯号等尼米兹级核航母战斗系统，以装载能够对我国战略对象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 F-35C 新型隐形战斗机，另一方面策划强化 GBU-12 精确制导炸弹投掷训练，来提高对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而且他们公然声称要将以打击对方纵深为主要任务的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巡航导弹发射筒从原来的12具增加到40具，来把它的地面攻击能力提高到3倍以上，还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在去年5月制造的朱姆沃尔特号隐形驱逐舰的战斗能力，并在短暂期间内部署在南朝鲜海域。事实再次清楚地说明，美国要用实力来扼杀我国在亚太地区占军事上优势，进而一定实现称霸世界野心的居心是绝对没有变化的。造成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局势极度恶化的主犯就是美国。如果美国没有正视现实，继续追求毫无胜算的军事对抗，那么我们愿意让美国永远感到痛苦，将给美国以更大的礼物包。谈话强调，美国还是要清楚地认识到时间、正义和最后胜利都属于握紧最强核宝剑的我们这一点，在大丢其连之前赶紧做出明智的选择为好。